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我度咗今日嘅 topic 係咩嘅？ 嗯， 即係阿碌條女咁算嘅啦。 嚇？點解？ 喂，坦白講，即係表揚佢啦。冇佢好撚悶啦。 O K 嘅。 因為即係嗱，我哋未講阿碌條女之前啦，即係大家記住啊，呢件唔會係阿碌嘅飯盒嚟嘅。 嗯， 阿碌係冇，我代你講埋 O K。阿碌係冇打算同佢再做飯盒，而且應該冇打算同佢再捉一。 點解啊？ 唔值咯！如果神秀妹嚟讲，佢神秀妹嚟讲有好过佢啦， 都唔系啊。 O K， 咁我觉得 O K 嘅，我 等我嗱咩，我收翻嗰句，我唔话你讲啦，都系都唔整佢代人讲嘅。 如果三千，我就会真系考虑下，二千唔 O K 嘅。 O K， 咁我想问下你啦，佢有乜好处咧？即系有啲好嘢啦。咁我有留心啊。咁讲呢阿碌条女之前咧，咁啊要讲下，即系我哋嗰次嗰日发生嘅。嘅事啊，我系作为一个食你唔死节目主持人，OK， 阿碌你都系啦，我哋食你唔死个宗旨咧，就系乜嘢咧？唔理你乜捻嘢嚟嘅，你一滴香又好，过期牛肉搵鲜肉粉审过都好，啊，你牛扮猪，猪扮羊，羊扮鸡，鸡扮狗咧都好，OK， 你只要好食，我哋就會食㗎喇。我唔理你俾乜撚嘢我哋溝油又好、水溝油都好我都照食嘅只要好食。呢個係我做食你唔死嘅宗旨 ,ok?、但係講真的你係估唔撚柒到、一家五星級酒店。嘩叫 Grand Hyatt 係咪 唔係 關係人咩 ?Crown Plaza。 喔、其實都要再一次 ?Crown Plaza。 Crown Plaza。哎呦你喇咪真係假日啦叫做係咪假日。假日酒店 皇冠假日酒店 啊 ，OK， 皇冠。 我初頭以為 holiday inn 添，原來唔 係。OK， 佢唔知點解叫假日啦。 我當然假日啦。一間五星級，哇！呢間其實喺我過嚟嗰個接近六星啦。間酒店我都講緊，真係就酒店。 唔係港資酒店嚟嘅，唔係外資酒店嚟。 係啊，係啊，得。哇！個羅比富麗堂皇，哇！真係好咧，啱啱見到好開心嘅。即係呢啲咁嘅酒店咧，你帶阿新加坡望入去咧，哇！六嚿水。 抵到難 啊！抵到難啊！你新加坡 八嚿 walk in 都抵啦， 八嚿 walk in 都抵 喎。個殼大到真係裝落個飛機喎。 真係嚇死你！你得靚撚到嗰個大頭大撚到高撚到自助餐嗰度滿撚到，淨係連佢張 sofa 都可以晾腳嘅彈咩彈嚿嘢出嚟晾腳嘅，即係哇！即係全部都好似做到好咩？哇！個停車場哇！屌你鳩迷咁樣就大啊！仲有地下停車場 啊！ 又有健身室，又有泳池，依家系一定系六五星级酒店嚟嘅，好撚正。咁我哋又都咁样正，咁我哋啊一行五条友，咁要食饭呀，系嘛？ 惠州又人生路不熟， 系啦。 张强又冇介绍啦， 系啦。咁啊，佢一冇，佢唔会有介绍嘅，因为佢啱啱嚟啊嘛。OK， 咁啊，人多我唔怕食好啲啊，食貴啲啊，係咪先？ 嗌餸食飯啦， 咁啊嗌餸食飯啦，咁啊當然係咩？喺間酒店嗰度食啦，係嘛？ 中菜部一 中菜部 都唔衰得去邊嘢？ 係咯，而且當日仲有人擺酒，閪極有限啦，有人擺酒係咪啊？啊，可能啲錢唔夠不兩滴俾我哋咧，可能乜都有噶嘛，啊，即係人係一日咁樣，我哋咪食嘢咯。咁啊嗌四個餸啊，定五個啊？ 四五個啦，好似。 食第一個唔知乜撚嘢嚟，我已經冇食過啦。啊，第一個有食，佢係食嘅嗰啲叫腩仔肉，係啦，嗰啲拼款，OK 嘅， 燒味拼款 OK， 燒味拼款 OK 嘅，咁啊，唯一依樣 OK 啦。 唔係個豆腐都好似， 唉，算啦，喂，嗱，佢呢個豆腐可能奇怪，佢揾咗啲唔知嗰啲魷魚絲咧，定係唔知咩絲咧， 木魚， 咁啊爬到好撚薄咧，咁啊一熱一熱咧，嗰啲木魚會喐噶嘛，咁啊嗰啲豆腐咧。就成條豆腐都會喐嘅，好似，即係個視覺係非常之好嘅。但係食食下你又覺得，屌你老味，好撚閪嘅豆腐，係啲好撚閪嘅。 係滑嘅，但係整得唔好食咯。 冇豆腐味啦。 唔知整咗啲，唔係佢唔知整咗個南瓜咁嘅芡，又冇味嘅咯個芡。 即係好似你成口生粉芡咁樣囉，冇味㗎囉。 記住一間唔適合酒店啊，我一間話埋你埋得幾錢 ,ok。跟住就我哋仲有嗰啲叫咩京都骨定咩骨啊，酸甜骨啊。 哦，我一嚿都冇食到。 我都一嚿冇食到。見到都唔食啦，嘩屌你老 味 撚嘢。 想食啦大佬。即係金沙骨係金沙骨。 啊，金沙骨。乜撚金沙骨喺我個目標嚟講係幼少少。 嗯。 啊，佢甜酸汁會好多嘅。嘩佢嗰段金沙骨屌你老乜撚嘢肥豬肉嚟㗎。 唔想知 你搵東坡肉做㗎。 一般我都唔會食呢啲嘢。 好嘅唔緊要啦，一嚟你都唔係咁好食啲咁肥嘅肉㗎嘛。唔緊要。即係我最主要就係跟住我來你一樣嘅飯。 嗯。 一間酒樓閪極都好，個飯唔好太差嘛。我話呢個我話咩飯嚟㗎。 嗯。 我食嗰個飯係隔夜嘅。跟住翻丁。攞返出嚟俾我食嘅。我好肯定係咁樣，因為我食得出嘅。點解食得出啦？我屋企食慣咗嘛。即係我屋企煮完飯，有時我譬如我阿媽夜晚煮完飯，咁晏晝阿媽就唔煮晏晝，咁我睇我晏晝有冇啲琴晚食剩嘅冷飯囉。咁有時因為為咗慳錢，我其實好慳錢，我好慳錢嘅。我慳慳埋埋我嚟滾嘅啫，所以你啲網友唔以為我好撚有錢啊，其實唔係嘅，我就平時慳好撚窒慳嘅，咁我屋企食飯咯，晏晝，咁要咩食埋啲隔夜飯，咁點啊？咦，見到有飯喎，咪不一碗擺落微波爐叮，所以我食得出嗰種味道啊，因為我真係常客嚟嘅，但係你估唔到一間五星級酒店中菜部，中菜廳啊，中菜廳俾啲咁嘅飯你食，唔係我一碗喎。是碗碗都是喎，哇我坦白講啊，啲朗尼嗰啲即係哨水都食㗎嘛，講真坦白講係咪先。即係你有一日大學生活佢都會有啲問題。咁碌你更加有問題啦，我哋食開啲即係食你唔死主持嘅梗係覺得有問題。你呢 咁我不嬲都食幾要求好低嘅。 即係我食得飽㗎。但嗰個飯嗰個飯啊 ,ok, 好不特止啦。咁埋單我哋五條友每人一嚿水。張單係500多元。 嗯。 ok, 咁我哋係間酒店嘅住客，咁我哋攞張 房卡 俾佢，唔知打九折定八折，我唔記得咗啦 ,ok? 好似八八。 啊八八折。咁埋單就係500元唔使啦。咁400多元。好，咁照俾400啦。今日我因為我俾咗張房卡嘅登記㗎嘛。咁我先可以攞到呢平呢幾十元㗎嘛。 嗯。 好。鼠一聲到第二招。我埋單，即係我要去咗我酒店，我要退房㗎嘛，因為我俾押金㗎嘛，我俾咗500元押金㗎嘛，咁我梗係想攞返押金啦。跟住佢嗰個大堂個前台呢就話你有一張消費490多喎，咩490多480多。我有咩消費490多。跟住好咗佢識廣東話啊。跟住佢話你琴晚呢就喺乜乜軒嗰度食咗個飯就簽咗張單，490多。咁我諗喎，我係有食過飯喎，啱喎，但我諗喎，我冇簽過單喎，我係俾咗錢跟住仲問你哋收錢，我係俾咗錢㗎喎。跟住我同佢講，我同嗰個大堂前台講話，我俾咗錢㗎喎，佢話唔係喎，佢話你真係簽咗單嘅，你唔想睇下。咁我自己張單真係簽，我真係簽咗單，佢話死我冇俾錢喎。咁我話喂，我真係俾咗㗎。我記得佢俾咗㗎。跟住佢個經理都好咩嘅。因為你啲五星級酒店啲 service 真係幾好。佢打電話去中菜部問。問到。跟住佢呢度查，因為琴日真係喎，呢一張單係真係俾撚咗錢㗎喇喎。咁我喺度諗，你做乜撚嘢？ 即係佢登嘅你個房號攞 discount 嗰陣就唔覺意打過一張單落去。 打埋咗落張單落去。即係好彩如果係我嗰日琴晚即係嗰晚食飯唔係我俾錢係阿碌你俾錢呢，我唔知嘅話呢，我就因為我就估佢打落我張單度㗎啦，我就算㗎啦。好彩就因為我俾錢。所以我就知道喂我俾撚咗㗎喎。嘩咁如果譬如咁嘅話即係每日一嚿。咁如果當然我冇可能問你攞返㗎啦，咁我食嗰餐飯咪六嚿。六嚿食隔夜丁飯。 抵咗。 你呢間你見乜？依家八星酒店我都唔，我你都唔會咁貴係嘛？ 嗯， 一個白飯隔夜丁嘅，你收六九，唔係係你收六嚿水一個人，我屌你老味好撚彩啫！即係你諗下啦，一間五星級酒店 ，OK， 都有呢啲咁嘅錯漏， 嗯、 喂嗰啲單即係求其失落去嘅啫，即係所以下次網友咧一遇到呢啲咁嘅環境咧，真係唔該你自己醒少少， 嗯， 睇下。會唔會喺其他嘢失落去啊？咁可能好單啊咁。其實我記得我以前試過㗎啦。整污咗咗張床單呢，其實基本上整污咗床單唔會收你錢㗎、 嗯。 我試過俾人罰250㗎。 嗯。 N 年前呢嗰時候我好少住啲好撚貴嘅酒店。嗰時候住一間四星嘅，就咁樣就收撚咗我250㗎。而家諗返我覺得我仲戇鳩㗎。 咁係囉，冇理由俾喎。 跟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陷阱啊。咁、 嗯、 其實網友會知道，所以咧，你哋所以夾錢咧，盡量咧就俾一個人夾，俾、 嗯、 一個人，咁佢就會清楚嗰條數係點做啦。 嗯 ，OK， 咁啊，其實下次你網友你唔係講我啊，我你網友都會知道。咁好啦，咁啊個唔講翻嗰餐好撚柒難食嘅飯啦。 嗯， 咁啊講翻阿碌你先啦。 嗯， 哇，你嗰次都揀咗好撚耐嘅咯。 係啊，但係其實 你基本上係最後一個揀嘅係咪？ 唔係，人講翻啦，係啊 ，uncle 遲過我 ，uncle 仲遲過你啊， 係 uncle 遲過。 O K， 好得，咁啊講下你乜嘢因素？你揀 呢條女係根本上係嚟酒店接我哋嗰陣已經見到嘅咯。 其實真係嗱啱啊，因為我上個禮拜係提及阿張強係嗌咗一個朋友車埋我哋噶嘛。 嗯。 嗱，咁咧當日咧就我同阿空少定阿朗尼啦。 你同阿空少坐一架車， 系啦，咁嗰架車咧就再多兩個女仔嘅， 嗯， 啊、就係嗰架車， 系啦， 嗱，好坦白，我立過咯，嗱，我因為 佢 有兩個女仔 啦，系啦， 咁有一個肥一個瘦啦，咁、嗯、啊，我立唔到個瘦嗰、那個，瘦嗰個你就係揀咗，因為咧嗰個肥嗰個咧係遮緊住個瘦嗰、那個， 係啊， 你諗下幾多就肥咧？ 麒麟臂咁啊， 麒麟臂咁啊，所以我知道你有兩條女， 咁又大波嘅，有啲人中意嘅。 我就有兩條女，咁、 嗯、 我就睇唔到個樣， 嗯、 我就係見到肥嗰個樣，就因為佢次次都喺我個，我想睇下瘦嗰件女係咩咧，眼度啲見佢唔揾到啊！屌你啦，條肥嗰條肥嗰條女肥到咁，所以我點解咧？零零八樓第一時間坐車頭，哇！咁嘅肥又多呀，空少你自己坐下先。哎，好啊，你坐撚咗咧，咁咧就會減低嗰啲。一睇完肥油嘅話，你就自然會跟住自揀女好多。你見佢見件嗰件肥油，咁啊 OK 啦。咁啊，因為我就唔覺噶。咁啊，因為我見到嗰個係瘦嘅，我立係瘦嘅，但係我就始終見唔到個樣嘅。 嗯。 咁啊一行啦，咁啊一行，我而家食雞，我哋男嘅行出個因為泊咗車啦，咁啊行上停車場，咁啊食下煙啦，唞下氣啊。咁跟住就入去嗰間所謂好撚。古色古香裝修懶懶九十年代最 high tech 嘅設計啦、 嗯， 記住係九十年代、嗯、最 high tech 嘅設計。咁而家2018年咧，呢、 嗯 這個設計咧應該就唔可以係一個設計嚟啦。呢、 嗯、 個係一個賓館嘅設計，話聽咧而家喺而家嘅賓館就係咁啦。咁啊嗱，好簡單啦，阿陸，你記唔記得我而家我住緊呢間維也納啊？ 嗯， 記唔記嗰張相啊？嗰幅相啊？ 啊， 一幅油畫係啊，一幅大概係普通 parcel 1000塊嘅油畫度啦嚇咁樣，係你話呢咁啊有啲古色古香嘅人嚇、啊、有個金色框嘅相框， 維多利亞時代嗰啲咁嘅人啦， 係啦係啦嗰啲英治時代啦嚇啊英格蘭嗰啲皇室嗰啲咁啦嚇，嗰、 嗯、 間牆就充滿呢啲畫， 喂大陸賓館不嬲都係興咁樣 喎，喂我呢一間係酒店。但佢嗰間係卡拉 OK， 你記住我哋上到嗰間已經唔係可以叫做酒店，酒店樓上係點樣我唔知道。 嗯， 其實我知嘅，其實呢一間場我以前同阿窮閪老細去過嘅。 哦， 嚇、啊，我又覺得嗰陣係因為貴，啲女貴。 嗯， 飲酒都唔好記得啦。嚇、啊，去過嘅，那個經驗係好不快嘅，我覺得都係嘅，所以以後冇去嘅、嗯。但係如果網友想聽翻咧，其實唔難嘅。你只要俾錢買翻我以前嘅 USB， 咁、 嗯、 咧就一路由第一集開始聽，唔使嘅，由我諗六年前開始聽啦，咁、 嗯、 應該會聽得到嗰一間惠州嘅咩噶啦，咁、 嗯、 即係你唔使買曬1000蚊嘢，你買500蚊就夠啦、啊，你買500蚊嘢咁可能會聽到嗰集噶啦，咁多年買1000蚊仲好啦，咁啊實聽到添啦咁、 嗯、 你自己揾翻，咁 咁啊，嗰啲咁嘅裝修，咁啊，即係唉，不算啦咁啊，咁啊，叫我咁啊，哇，咁啊，喺度揀，咁啊，阿碌你咧就差唔多好後期啦，因為我都已經揀咗啦，咪啊， 嗯， 我好早過你噶嘛， 早過好多， 啊，早你好多添，即係我嗱，我喺晚講，我揀嘅時候已經可能第十轉噶啦， 嗯， 第十轉噶啦 ，OK， 即係我點解個詳情，我會喺我講我嗰集我再講啊， 嗯， 咁就係因為你揀啦，就是、因為你見過嗰條女。 嗯， 一次， 嗯， 留下一个深刻嘅印象。 唔系，我认得佢啫。 呢条女冇可能令你留下一个深刻嘅印象噶嘛，因为佢唔好突出嘅啫嘛。 我都 OK 噶，对脚，对脚都 OK 嘅。 着住件衫，着住条裙，你见到佢条脚 OK？ 嗯，佢着咁长嘅裙啫嘛， 死咯， 大髀左右啫嘛。 我冇留意噶，都 有冇搞错？ 唔紧要。即係我因為其實我同阿碌玩，我話同你玩過好撚多年啦、 嗯、 即係我係覺得你係鍾意啲有啲肉嘅， 佢有啲肉 㗎，有啲肉嘅咩？ 有啲肉㗎， 我睇佢好似好撚瘦嘅，瘦唔過我嗰件啫，都好撚瘦㗎喎， 瘦唔過你嗰件， 冇可能瘦得我嗰件， 我差唔多瘦囉，佢同我差唔多瘦囉， 差唔多瘦都瘦喎、嗯、對嘢有幾大對嘢， 哦佢冇乜波㗎啫， 嗱系啦 ，A 咗 A， 你就真系唔系好中意啲 A 噶嘛？即系同佢玩咁多次， 喂咁大佬冇拣唔到啊嘛？冇计噶， 发脾气啦，见你听到未啊？有你都拣唔到啊？咁系啊，我都拣唔到啊，直接嚟咩？咁就系啊嘛。OK， 好啦，咁啊，其实嗰日咧，我哋好捻柒烦，好捻柒厌烦厌。首先一， 嗯、 我玩唔我嗱，坦白讲啊，去一间卡拉 OK， 嗯， 其实我最重要系乜嘢咧？我唔系负责收钱啊。 嗯， 我负责搞气氛。 嗯， 因为我系一个好活跃、好中意玩嘅人。 嗯， 我会周围攞只鳄鱼出嚟啊，玩龙门啊，攞副啤牌出嚟啊，玩啲好捻过瘾嘅嘢啊，咁样大家谂啲嘢，我咁样大家互动性又强啊，咁大家好啦开心嘅。但系好唔好意思，我 energy 出唔到嚟啊。 嗯， 啊，一来我闪紧酒咧， 嗯， 啲酒唔明我醉啦，其实我嗨唔到 ，OK、嗯。但其實我唔使飲酒我都嗨，我飲可樂都嗨，你見唔見到啊？ 嗯， 係我係一做節目幾多嗨嗱，我飲可樂嘅啫。OK， 喂，咁我係可以搞氣氛，但唔好意思，屌你關牆真係，屌你都維也納嘅啲金色框相架，屌你啦，俾佢一入個廁所度，哇你咯，佢啲咁驕傲啊，屌你咯咩先？喂，真係頂唔順啊！話曬你，我搞唔出我攞唔出 energy 出嚟啊！你同節目做節目兩件事，做節目好有 energy， 我出去玩得好有 energy， 呢次係零 energy。一來， 嗯， 我哋由兩點半搭車去到四點幾五點啦，烏居都係少少勞頓啦、 嗯， 啊，二來食嗰餐飯啦，唔加餐，哇！真係隔夜叮飯，我啲叫做食完餐隔夜叮飯啊，跟住仲要坐住二十分鐘車。去到嗰間酒店，仲要去一間咁嘅銀金色框嘅相架嘅卡拉 OK，、 嗯、 啊咁嗰啲 sofa 咧，即係懶懶懷舊嗰啲咧，即係你八十年代你見到，哇！你間場好靚啊，好靚八十年代見到八十年代啊，而家真係唔得，哇！我就玩我，即係我應該都比下佢、 嗯， 再加上。揀女我都揀我自己揀十幾轉， 嗯， 未見阿碌你揀十幾轉我都揀唔到嘅時候，我已經好撚冇心機嘅，好撚冇心機，唔緊要啦，咁跟住玩鱷魚啦，例牌啦， 嗯， 咁我都覺得，唉，嗰啲氣氛都玩鱷魚嘅氣氛都唔係好嘅，啊 ，OK 嘅 ，OK 啦，咁啊，跟住玩下咧，就唔知點解啦，你嗰件女， 嗯， 就上咗身啊。 飲等大啲，咁佢就開始發癲 啦。發癲啦， 溜人玩啦。 係啦，咁咪搞人啦。 嗯， 佢冇搞你先， 佢冇乜點搞。 係啊，因為你老細啊嘛。佢搞邊個咧？ 咪搞你同埋阿搞啊。 空少， 空少咯，係咯。 哇，唔加產啊！空少真係，咪多到佢唔少啦。空少， 佢搞掂啊嘛。 搞撚掂佢直 KO 撚咗空少啊嘛。呢啲都唔係一齊講住我啦，翻下個禮拜講。哇，咁講下你嗰件女，咁、 嗯、 我又唔覺得好靚嘅啫，話聲俾你聽啊，話聲咧，佢可能高高瘦高高，小小肥啦，嚇、 嗯， 咁啊舒淇咁嘅款啦，應該係嘛？ 係咯，即係基本上係舒淇嗰隻氣質嘅人。 係咯，係咯，係咯，係啦， 佢就很玩得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你已經有一個嗰啲叫做咩雷達嘅。 嗯， 你係會揀得到一啲女仔咧？ 唔 係 㗎，唔一定㗎，唔一定㗎。 咁當然偶有失手嘅， 好多時我都賴嘢㗎。 偶有失手嘅，咁啊，因為我 好玩嘅係得舒淇啊，跟住環光之前嗰個肥肥地嗰個啊。 嗯， 同埋呢個啫嘛，即係真係真係真係真係好覺得好好玩嘅，係得呢幾個啫。 但係你都會，但係如果呢，但係我以前冇理咧，間場咧就死剩噶啦。即係其實我係好，我係預咗玩完我預咗即係話，今日一定要攞啤牌過嚟噶啦，攞啤牌過嚟玩咧死得噶。但係未攞啤牌，我未嗌啤牌之前咧，因為通常都會猜一陣間會先，即係我有個理由啊。嗱，我教下點樣啲網友咧，點樣氹啲女去玩啤牌。 嗯， 你一去到攞副啤牌出嚟，大家咁樣錫法咧，99%嘅女都唔中意，唔係唔同你玩，係唔中意。屌你咁快就嘴去錫，所以一定要有幾個步驟先可以咁做嘅。當然一定要有足夠嘅酒精啦。OK， 係啦。咁但係有足夠酒精咧，都未必令得到佢想玩一個遊戲嘅。所以咧，我就會帶只鱷魚出嚟啦。鳄鱼就好多女仔都中意玩嘅，哎呀好啦，开心啊，好啦，就算佢口话好卵惊，好卵惊，其实佢都觉得好啦，好玩嘅。 嗯， 咁玩完之后，咁我玩第二个游戏，咁我嗰啲女咧就会期望第二个游戏啊。 嗯， 你明唔明啊？一有期望，我攞出嚟，你就自然就会玩呢个石啤牌。 嗯， 所以其实玩石啤牌有先有次序嘅，你唔可以玩学嚟到就玩石啤牌。我话你听，一去到即刻玩石啤牌，你嗰晚一定系会好卵惨闷。 嗯， 因为呢女仔太精醒会抗拒， 嗯， 同埋佢你冇热身，佢又会抗拒， 嗯， 咁抗拒加抗拒，好捻抗拒， 热身好紧要啊！即系你可能玩紧骰盅啊，或者玩紧落鱼嗰阵，咁你同条女都会有少少亲密啊，揽下 high five 啊咁样啊嘛，咁即系如果你嗰阵已经玩得好亲热嘅，可以揽头揽颈嘅，咁佢 石 就冇咁抗拒， 即系但唔系喎，既然石你佢唔会抗拒喎。石其他客可能會講佢話個個交換幾多污糟啊， 嗯， 即係佢會咁樣諗嘅。 係啊，有啲女我哋試過啦，陳世有啲女唔肯玩，完全唔肯玩。 唔肯玩嘅，我其實我哋灌佢唔夠，灌佢唔夠都咪。 唔係咁，佢打死唔玩你出。 或者佢有可能一路經驗啦，老經驗啊。喂，但係我話我99%啲女都好啦，開心。 係，即係多數啲女都唔會唔肯玩嘅。 啊，但係呢一次，我係諗住攞買啤牌嘅時候咧， 嗯， 已經唔使啦。 嗯， 即係點解？因為有你嗰件女， 嗯， 你件女係黐緊線啫嘛， 嗯。 一捉緊住個空少，坦白講啊，即係捉住最撚靚仔嗰個搞掂佢先啦。 嗯， 即係我成日我唔係踩你啊，老，即係坦白講咁多人嚟講，即係阿八十後唔喺度嘅話咧， 嗯， 就即係佢還數曬我哋成班網友噶啦。 冇、嗯，從來都唔講我靚仔喎，點解個個都話我靚仔嘅咧？點啊？屌，從來都唔講我自己靚仔。 唔係，我哋唔差。 我從來都覺得我自己醜樣添。 唔係，你有冇講我哋閪唔曬？咁啊，阿碌你冇閪啊？唔係，我閪唔曬，我同你一樣嘅咯。 我覺得好醜樣嘅喎。 你覺得自己好閪啊？唔係啊嘛，你覺得自己閪 曬。我覺得自己好閪嘅喎。 好啦，係啊， 係 啊。冇問題。 個樣啊，個樣我覺得我自己好閪嘅喎。 咁我就覺得我自己閪唔曬。OK， 但嗰個真係靚仔噶嘛。 嗯， 啱啊。咁啊，梗係逢喺女嘅係最中意搞靚仔先嘅，撚知㗎，好撚變態嘅。 嗯。 實搞到靚仔先有冇搞空少？ 嗯。 搞到空少咧，屌你老味經，最撚到屌你五花八門嘅啦，話俾你聽。 嗯， 咁啊，已經又嘔又剩，咁啊，成個廁所咧，哇，俾佢嘔撚到咧，即係好撚難為個 DJ， 因為 DJ 係要做負責做清潔啫嘛。 嗯， 點清潔啊？哇，全部地雷， 揸住水喉淋噶啦， 有撚水喉，屌你啦！ 點會冇啫？ 暫時未見到 水喉啦。 我總之好啦，恐怖嘅嗰笪地下。大概嗰台十一點幾，嘩，見到都驚。 或者阿 DJ 都係俾一嚿水阿姐幫佢清潔。 都可能係嘅，都可能係嘅，但通常都唔會自己搞掂埋啦，攞返嚿水㗎嘛。咁搞掂咗一個，跟住搞完之後就都其實都係搞過下朗嚟㗎。 嗯， 但又唔知點解唔搞 Uncle。 咁 Uncle 自己坐得遠㗎嘛，匿埋一角。 因為 Uncle 係鍾意折埋一邊。 唔係，我發覺啲個 Uncle 都係咁，我唔知佢 係啊，係啊，我玩嚟都係 個 Uncle 都係中 都喺一邊自己啊， 你匿埋喺度， 你啱啱後生 傾下偈啊，玩下微信 啊，你啲班後生就自己玩 啊。 咁我就係咁以聽下個牛講，就玩下鱷魚，玩完就算㗎啦。咁我哋啲 Uncle 輩咧就睇住你班僆仔啊，我呢個僆仔我叫做我啊，我今年五張㗎啦 ，OK 喺 Uncle 面前我都係僆仔 ，OK 啊。咁你睇住你啲僆仔玩 ，Uncle 六張㗎啦嘛， 係啊，有心有力㗎，你真係唔好當人流啊，話俾你聽。 啊，嗰晚都兩橋啊，咁加爭先線。 佢就係唔劈得， 冇神仙 劈咗佢冇兩橋啦。 冇神山虎底下嘅兩橋好撚犀利㗎啦，話曬呢個咁嘅年紀，話聲你聽。咁啊咁啊同你咁啊，因為佢即係佢搞掂咗空少之後咧，即係空少已經係宣布咗投降㗎啦，已經係喺個廁所度搞到咧個廁所泥巴亂咁啊。OK， 亞爾塞達咁㗎啦，好似咁跟住搞我 啊， 光頭啲咩？我點會同你玩啫？飲佢偷雞飲法呢，因為我未到我嗰集我未講，我啲偷雞飲法你估我唔到嘅，即係咧咁啊變咗最後你估唔到我，咪佢諗咯。咁跟住我嗌食宵夜啦。你而家梗係唔食㗎啦，你都通你依家我都唔食㗎嘛。 係啊，我過夜都唔食㗎。 你今日食一次嘅， 根本就唔食。 你今日食一次嘅，廣東妹嗰次食過嘅。咁、 其 他你都冇啦。 俾面佢嘅嗰次 啊，係冇啦。跟住我未同你食過宵夜。 因為嗰次係我主動約佢話要坐去㗎嘛， 咁你要封到啦。係 啦， 要聽佢講。你嗰個見女咧就係咁話食宵夜食宵夜食宵夜，未玩夠啊。 係啊， 佢跟住搞完啦，空少嗰個 target 係我啊。我咁屌你老母阿碌，我心谂喂，屌你老母，你搞捻嗌捻走佢啦，你唔黐捻线咩？我要搞啊嘛，你唔搞掂我，点搞掂我件女啊？咁跟住啦，好啦，啊真系好啊，咁就话，我就谂过，我朋友唔食宵夜嘅。佢最尾嗰头埋单嗰头1980埋嗰张单嗰头，佢仲想嗌食宵夜啊！好捻咗阿碌，你真系企得硬啦！嗱、呢、這个奖励真系咩啊？你见到系坦白讲，如果见到嗰件女系仲想同你劈嘅咧？唔該你哋其他網友都係你自己冇你自己咪撚食宵夜，我想你想食都咪撚食，我費事有傷亡啊！即係其他啲網友可能即係喂啲女醉咗都係俾人屌嘅啫嘛，冇乜所謂噶。佢可以醉喎，但我哋唔醉得啊嘛。佢可能漏曬成班人，佢一個打五個咁啊，佢自己咪死曬咯。你哋死五成，咁你哋都死啊。所以有啲網友見到嗰啲女食宵夜，其實唔緊要。明見到佢好似蠢蠢欲動， 要 你想 要懟冧人， 想懟冧人又想懟冧埋自己，淨係唔懟個客嘅啫，即係唔懟阿碌你好聰明嘅啲女，懟冧咗你咪冇閪屌咯，咪冇錢收咯，係咪先？好撚聰明咁懟，真係你真係害死人㗎，好彩阿碌啊，你啲即係有運啦、因為好似你開頭嗰日都話想跟你食宵夜㗎嘛， 我梗係冇咯，我都唔食㗎啦， 好彩你真係一向都唔食咁啊，逃過咗一劫啊，咁跟住就。咁跟住嗰個報告我就唔知啦。咁講下你床上嘅經驗嚟聽下。嗰晚 都冇乜經驗啦，俾佢懟冧咗嘛。 你都諗咩？ 諗嗰晚諗過。 OK， 我未去到斷片咯，但係都八九成噶啦。 有冇飲神山虎？ 冇， 我因為我見到我唔知幾時，你都冇針過啊。我記得係搞幾 Q？ 半 Q。 半 Q， 坐位半 Q 啊！呢就我問過你嘅，其實我知。 夜晚翻到去已經諗到八九成啦，咁啊搞咗一陣冇出到，咁啊瞓覺咯， 咁啊為之半 Q 啦， 係啦，咁跟住瞓醒，跟住啊抄下，咁啊我又抄下佢又抄下我，咁啊掠下掠出咗咯， 即係起機， 係啦，即係變咗起機啦 ，OK， 即係嗰條女就收幾錢啊？ 2500咯， 2500，你冇擔啊？ 冇， 都唔係連口爆牆都不如， 冇。 即係口爆牆都不如啦， 冇錯。 咁啊，叫做半 Q， 加埋起機，2500，咁你覺得抵唔抵咧？ 都 OK 嘅， 因為好玩，因為原來 因為 其實你 身材真 係 OK 嘅，其實真係 你 enjoy 嗰個女仔嘅喺卡拉 OK 嗰個過程啊，定係 enjoy 喺個酒店房裏面嘅過程？ 其實我兩樣都 enjoy 噶。 半 Q 你 enjoy？ 唔，即係我意思，我平時嘅要求係兩樣都要 enjoy 到。咁但係今次咁夜晚咁我自己飲醉咗冇咁冇計。 係啊，冇冇 怪人㗎嘛。 咁講下佢咁樣其他 service 啊，即係例如俾對拖鞋你啊，啲神手冇實有㗎嘛。有冇呢個 service 啊？ 永永地喎，真係唔好記得。應該就冇嘅。咁、okay. 又冇擔啦。係咪一齊沖涼？好似都唔係一齊沖。 都唔係一齊沖涼。OK， 各自沖。 係啦，各自沖。咁跟住其實嗱咁樣嘅，佢喺房就玩得幾放嘅，但係上到房就唔係嘅。 好緊多女仔咁樣嘅，好緊多女仔咁。 即係上到房都半死魚嘅。 點解咧？因為 energy 用曬，佢唔係想死魚，佢 energy 已經喺間房用曬。 第二招都係噶，第二招都係半死魚噶。即係其實佢個人可能真係純粹用酒精麻醉自己嗰只嘅啫。 哦， 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表面睇得咁開心咯。 OK， 咁呢啲係一個好職業嘅女性嚟嘅。 嗯， 呢啲係更加值得尊重同讚頌嘅。OK， 咁啊，咁都算 OK 啦， 都 OK 嘅，身材又好，即係我嗱，佢應該有165起碼咯， 一六五唔矮喎，一六五起碼，我冇留意佢幾。 咁另外，A B 波度啦， 嗯， 咁就嗱，佢就話佢自己110斤，咁但係其實咧，佢係110斤重㗎，同我一樣咯，唔係出咗話同我一樣瘦咯。咁但係佢話佢其實以前有做有 keep 開嘅話咧，就100斤嘅啫。咁、 哦、 所以100斤嗰陣就好 fit 嘅。咁依家就有少少肚腩，有少少車胎。 有冇講幾歲啊？ 冇講，不過我估應該21、22度 都21、22 ，OK。 唔細嘅。 咁都唔錯啊！嗱，咁其實呢啲 係咯。另外即係如果唔係醉酒嘅，真係玩對腳都玩成晚嘅。 OK。 對腳 OK。 咁呢件女又點解我唔知講點解我哋未見過啦？ 唔知 道是神手杯嚟噶嘛？ 神手杯系啊， 将佢带过嚟咗。 佢好似话喺神手唔知半年啊，唔记得咯。 哦，因为半年就可能因为近呢半年我哋少去咗， 嗯， 少去咗，因为我哋又系横江多咗啊嘛，真多足少咪少去咗咯。咁、而且可能比佢更好嘅女仔喺神手多啊嘛，咁、你咪拣唔到噶咯。 唔系咯，我觉得佢都几好。其实佢嗰个样，佢嗰种样系我杯茶嚟噶。 O、okay、K， 即系佢有少少似嗰啲。西班牙嗰啲女仔咧，即眼係好深嘅， okay。 即眼係好深入去嘅，個眼窩係好深啲嘅，跟住啲眉骨係突出少少嘅，咁跟住 輪廓好深嘅，其實 啲雙眼皮好明顯嘅咁樣嘅。佢個名字就叫羅娜， 羅娜。 咁即我一聽，我初頭聽就以為佢話羅拉啊嘛，盜墓者羅拉。咁其實佢有少少似盜墓者羅拉嗰種咁嘅體格嘅形狀咯。 Okay。我唔 OK 啦，咁唔怪得你都話， 即 係 取 有機會翻桌啦， 腿長長啊，大腿又有啲肉啊，咁、 okay。 樣嗰啲。 咁問一樣嘢，如果譬如我哋再去惠州兩去咩？ 惠州 嗱，撇除個車程啊，因為其實車程已經趕咗你一半嘅，趕你 嗰個長都問啲啦， 都問啲哦。 你去翻曼亨頓啦，去翻曼亨頓就會好好多啦。 哦，係啊，應該仲貴更多咧， 未必 咁啊，咁啊唔知啦。啊，因為阿張強喺度同我講過嘅，佢話有機會翻神獸嘅，但係咧睇翻呢兩個星期咧，咁神獸冇話開唔開無望啦，再開翻咧有排冇女啦，係咪先？其實好多女走咗，我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其實好多女走咗， 咁你走咗有新嘅啫， 好撚難講啊！而家嗰時候你停緊冇新血噶嘛，講真係咪先？而且啲經理又拉大女走啊，張強係拉咗幾個經理走啊！OK， 吓、咁咪形成咧，神就开翻咧。首先我而家冇经理喺度啦，但系你话冇经理啫，我哋都识人可以攞到台嘅，咁我咧一样攞到嘅，可以有神兽玩嘅。如果开翻嘅话 ，DJ 啊啲女 啊 DJ 嗰啲我全部有噶嘛，所以我点样都除咗识个爹哋之后，我永远都留一个 DJ 做心腹噶嘛。所以点解我成日嗌嗰个大波妹就点解日日我做好多嘢有好多理由嘅。点解嗰个大波妹要六嚿？其他人五嚿我都俾六嚿咧，六嚿之餘我仲俾貼士咧，因為我麻熟咗佢咧，下次我做嘢好多嘢都方便噶嘛，係咪先？所以你啲網友成日慳嗰120咧，其實到頭來最戇鳩就嚟咯，即係話嗱咁啊，總結啦，你就唔應該理論上唔會再去惠州噶啦，但如果譬如我哋招呼人咧，即係譬如我哋有美國嘅朋友嚟，咁即係咩電台嗰位啦或者我哋有新加坡嘅網友嚟，亦都係咩電視台嗰位啦咁樣，咁你會唔會去咧？嗱，由呢個咁樣嘅考慮啦，陪朋友。 喂，咁夾到時間先得㗎，大佬 係。你係好難夾嘅，因為你揸車飲咗酒揸車走咧，其實我都唔好放心。 咪啦， 咁啊，即係如果譬如夾得到，你都會去嘅。 揸啲。 但可以唔去，就盡量唔去啦。 惠州就應該係啦。 係啦，咁我就會同啲網友講啦。如果張單係清清楚楚嘅，OK， 我都會再可能會再去一次嘅，但一定唔會係而家近日，因為咧 即係等佢 set 圖好曬先，係 啊 ，set 圖好曬先啦。 即 係 啲房啊，啲即係酒店房啊，卡拉 OK 嗰啲小費啊，啲送酒啊嗰啲嘢，你搞掂曬呢啲嘢先啦。 係啦，你搞掂曬呢啲咁嘅嘢，咁我先至會去啦。咁你話網友可唔可以去咧？都係一樣啦，時間容許你咪去咯。其實都幾舟車勞頓， 我計因為都唔係近。 即係你聽正話都上一次講到兩點幾出發。 啊、 即係你大你禮拜六日兩日唔見咗㗎喎。 係㗎係㗎係㗎，你走嗰度 一程就唔見咗兩日㗎喎。即係唔同我哋去沙井，可能禮拜五放工朝頭早，禮拜六朝頭早我已經翻到屋企。 係啊，係啦。咁即係你哋嘅網友咁嘅考慮啦。而且啲女又價錢唔平嘅。 嗯。 啊，二千五至四千啦。我唔可以咁講嘅 ，OK， 因為四千嗰件真係即係得一件至兩件。 二千五三千啫。 二千五三千啦，過夜嘅話，喂，如果二千五三千，你哋要好清楚考慮。 咁啊，二千五三千，我喺深圳玩啦。 係咯，即係 我去水圍玩 啊。咁你譬如想玩啲新啲嘅，咁都可以嘅。啊，咁我唔會唔建議你落去，但係咧你可以去試下，但試完之後唔好屌我得。 嗯。 啊，因為我已經將佢個好處壞處。喺呢兩集講翻出嚟啦。 暫時你哋自己衡量下啦。 自己衡量下先啦。我覺得 我就唔建議住咯。 我建議等阿張強 set 圖好曬先啦。 好曬先啦。 啊，咁啊費事即係無啦啦我多咗一千啊，大佬。雖然我啊夾同你哋夾翻啫，係咪先？咁樣其實冇應使得使啊，應豪得豪。OK， 咁啊，譬如多咗啲。 好簡單，好簡單，你計條數，女又係二千五，大家。呢度飲酒結果九嚿。神獸結果飲酒是七嚿，即是多了兩嚿，仲要周居輪道多了咁多，咁、你點比較啫？ 冇得比較，你自己考慮啦。啊，咁啊，譬如有諗下，仲有好多 個場友閪咗咁多， 係閪好多，場我就非常之唔中意。啊 ，OK， 咁唔緊要啦。咁啊，你哋係可以去嘅，但係你哋就盡量衡量下，譬如即係想試下新嘢，咁你咪撐張強咯。 嗯， 啊， 咁啊，女好似多嘅真係。 啊。咁如果你話即係揀女，即係女真係多㗎，係好撚多啊！我睇十鳩幾廿轉， 爬都多， 咁爬亦都多係啦，成正比已經成正比嘅 ，OK。 即係如果你話佢嗰個場係有一千五、二千、二千五、三千咁樣上嘅話咧， 咁 咪值就會覺得抵啲咯。即係有好多女係你一千五可以試下嘅、 啊，但係嗰啲女而家嗰啲女， 但如果你話二千五試咁嘅貨色就真係算法啦。 係啦，咁大家。OK 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講咩呢？唔知係講我啊定係講空少啦，佢講空少佢哋啦，所以你我哋呢次我係幾大嘅，以後可能可以講四五集 ,OK,、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